北京时间20点整， 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制作早林、乔峰。 在后山修炼的日子转瞬间又过去了一个多月，在这段日子里，几个少年都在快速的成长。小昭、塞纳、龙啸和雨因为选择了自己的武器，也获得了神兵谱的复印纸，都在按照那上面的武功招式进行修炼。瓦莱尔为了能够让他们很好的练习，特意按照他们所选的神兵谱上的武器形状打造了简单的模型。虽然是个仿造版本，但是重量和攻击性都不弱，几个人拿在手里好不喜欢，对瓦莱尔的锻造手艺也是赞叹不已。几个人勤学苦练，再加上瓦莱尔和师傅的悉心指导，每天都有不一样的进步和收获。这段时间长老仍旧是来去匆匆，似乎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看着师傅满脸凝重的表情，几个人也不敢多问，毕竟多数时间他们连师傅的影子都见不到。好在有瓦莱尔这个四星战士的武功造诣，让这几个少年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玄平呢？啊，对了，目前在多数情况下仍然是列奥尼斯。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在瓦莱尔的帮助下，他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在玄平和列奥尼斯之间自由转换，并且随着这项技能的熟练，正如瓦莱尔预料到的那样，玄平的变身速度要远远快过瓦莱尔，而且不是一般的快，这让瓦莱尔非常的高兴，因为他知道在战斗发生的时候，高手出手如电，往往会利用魔族人变形的瞬间发出攻击，这一点是很可怕的。但玄平的变身速度居然已经能够控制在分秒之间，这同样是可怕的。这一点瓦莱尔跟长老提起过，长老十分认同瓦莱尔的观点，他也认为这是一种超强度的机体分裂和聚合的能力，但目前并不知道这种能力还能发生怎样的具体变化。两位高手的猜测还没有过几天，列奥尼斯在魔族形态的时候就出现了右手能够瞬间伸长和快速恢复的情况，这让两位高手着实吃惊，也让瓦莱尔教授的鬼爪系列招式有了更加多变的可能性，这对于列奥尼斯来说也是很意外的一件事。他现在不仅彻底接受了魔族人的身份，更有种随时希望变回魔族人形的冲动。在这个魔族人的躯壳里，他似乎感到更加的舒服，更加的平静，也更加的安全。幸亏有了第一天变身的时候瓦莱尔送给他的那件衣服，当时瓦莱尔给他的时候说过什么他完全不记得了，但他现在却慢慢发现了这件衣服的妙用。这是件奇特的衣服，既能遮体又是铠甲，衣服本身具有极其强大的韧性，即便玄平突然变形，这件衣服也能够随之变大 反之也能够瞬间变小，避免了来回变身忽大忽小的尴尬。瓦莱尔曾经告诉过他，这是杨长老委托长老会研制出来的，是专门给瓦莱尔隐藏身份用的。现在他却把这件神奇的衣服转送给了莱昂尼斯。前几天玄平还曾经尝试着将这件宝贝还给瓦莱尔，可瓦莱尔坚决不要。之前最郁闷的营吉最近也有了进步，心情好了不少。他虽然得到了神兵谱的复印纸继续练习，却总感到不自在。瓦莱尔给他锻造的那把刀的式样与神兵谱里的一模一样，可拿在营吉的手中总是不那么顺手。营吉总觉得这毕竟不是真正的神兵，也许到了冰眼之地得到那柄真正的刀，应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吧。这对营吉来讲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事，因为原本营吉对使用兵器并不是特别看重，只是后来气氛被小伙伴们带动和渲染起来，自己也觉得得到神兵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看到大家都有了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心情一下子就被调动了起来。其实营吉自己也对那些兵器的反应有点吃惊和疑惑，他似乎也看出了这些有意识的兵器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之所以选择了那把刀，也是为了应付大家的好奇心。但即使是这样，那刀的招式他还是学会了。对于营吉来讲，他心里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体内的两股力量的掌控上。自然之力的气流目前已经可以初步控制，但这种控制目前还仅限于在体内与另外一股力量的交流上，另外一个力量显然不太愿意听从自然之力的摆弄，他似乎更愿意听从营吉自身的召唤。他把这些感受都告诉了瓦莱尔和师父，这两位高手给他的共同建议就是在现阶段让他将自然之力运用得更加纯熟。师父说，自然之力其实就是你本来的力量，原力种子的作用仅仅是帮助你放大了他认为强大的力量，因此要尽量与种子强化的自然之力融合到一起，变成自身的力量，消化在身体里，与身体融为一体，这样另外一股力量也许会被进一步激发出来，同时才有可能被你营吉最终控制。长老解释说，他曾经研究过营吉奶奶的那个力量，现在看来这个力量有可能就是存在于营吉体内的这股力量，他只听命于承载者自身的意志，所以奶奶是可以使用的，只是奶奶体力不支，不足以应付使用力量给身体带来的巨大伤害。而营吉体内的自然之力在原力种子的强化下很强硬也很韧性，所以使得两种力量不停地缠斗。营吉之前的肚子疼的原因就在于此，所以长老和瓦莱尔在研究之后决定让营吉先要想办法融合体内的自然之力，然后再唤醒另外的那股力量。然而目前营吉体内的自然之力的特点并不明显，这也是师父和瓦莱尔很着急的原因之一。他们早就预料到营吉的修炼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没有想到这种困难不仅来自于技术方面的，更重要的是营吉心里的困惑。营吉看着伙伴们都有了非常高的成就，而自己的能力至今都没有显露，营吉的心里啊，别提多着急了。于是他把全部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招式上，以求能够另辟蹊径。渐渐的，武功有了提高，整体能力均衡，这使得他不输于任何一个伙伴。但看着每个伙伴都有着引以为傲的能力，自己总觉得有朝一日会被大家落下，这一点营吉最不能接受。倒不是一个简单的输赢问题，而是将来一定要争取到机会走出去，因为他有着自己背负的使命，他要去王国以外的地方，他要替爷爷报仇，他要找到至今没有见过一面的父亲和母亲。可目前的情况，连他自己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也具有和奶奶一样的力量。 英吉很是消沉，连跟别人说话的愿望都没有。不仅是小伙伴，瓦莱尔也看出了英吉的反常，于是他领着英吉来到了断崖。在这样一个能忘却烦恼的地方，英吉终于把自己的想法和所有担心都告诉了瓦莱尔。他大声对瓦莱尔说， 我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能力，您和师父可能都看错我了，我留下来可能会拖累大家的。 你怎么会没有能力呢？你的能力是他们中最强的哦。 瓦莱尔看着英吉沮丧的表情说道， 这样哦，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于是瓦莱尔带英吉回到了洞中。这个时候其他的小伙伴正在练功，看着他们回来了也都迎了上去，于是大家都跟英吉一样默默地跟在了瓦莱尔的身后。不一会儿，大家看到瓦莱尔在山洞深处的几间石屋前停了下来，于是大家也都停下，好奇地看着瓦莱尔，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大家进去看看哦。 瓦莱尔率先走进第一间石屋，这些石屋很高大，但位于山洞的最里面，屋外被好看的绿植围绕，非常的幽静，一看就是个好地方。几个孩子曾经来过，但孩子们的天性是好动不好静，再加上天天练功，难得有太多闲暇的时间，所以后来就再也不来了。 这里是长老之前闭关的地方，他老人家在这里住了50年哦。 孩子们听说是师父闭关的地方，顿时来了精神，仔细看了起来，只见石屋里有几根粗大的石柱子一直撑到屋顶，那石柱又粗又大，很结实可靠的样子，使原本空荡荡的巨大石屋有了宫殿般的感觉。但再仔细看，大家赫然看到屋顶墙壁上有着巨大的裂缝，很是恐怖。 你们也可以到其他石屋看看哦。 在瓦莱尔的提醒下，几个人又跑到紧挨着的其他几间石屋看了看，同样有巨大的石柱，同样有巨大的裂缝，只是每间石屋的开裂程度并不一样。他走出屋外，仔细观察，竟然发现洞壁上也有不同程度的裂缝，有的裂缝竟然能够伸进去一个拳头大小。平时没有注意，今天一看，所有人都吃了一惊，难道这里发生过强烈的地震吗？ 雨、龙啸、玄平，你们每个人都有强大的力量，现在你们可以用力击打这石壁试试哦。 瓦莱尔双手抱在胸前，认真地看着几个人。龙啸最先走了过来，只见他打开气刑猛击石壁，大家的耳朵被震得嗡嗡的响，但见那石壁竟然纹丝不动。 这不可能啊，以我的力量，这石壁应该起码也被打出个洞吧。 我来试试。 玄平这几天练习的时候都在使用人族形态，是因为瓦莱尔提醒他们出门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应该保持人族形态，这样不会引起关注，所以玄平的人族形态也应该进行高强度的训练。于是近几天一直是玄平和大家在一起。此时他拍了拍龙啸的肩头，瞬间转变成魔族形态，每次玄平变身都会得到大家的惊叹。可里奥尼斯出手，石壁同样没有变化，只不过大家的耳朵似乎被震得更疼了。这个时候雨不言不语地走了过来，同样试了试，也收到同样的结果。 哎呀，这倒是奇怪， 这倒奇怪了， 我们的力量怎么这么弱呀？ 几个人都迷惑不解地问道。 这山不是一般的石头山哦，它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最硬的物质，也就是金刚石组成的哦。这座后山应该被叫做金刚山。 瓦莱尔的话引来了大家的一片惊呼。 那这石壁上的那个裂缝， 还 有那个石屋里的那个，是怎么来的？ 这些是怎么来的呀？ 大家的好奇心被突然调动出来。 这是一个8岁的孩子用拳头打的哦。 瓦莱尔漫不经心地说着。 什么？ 什么？ 太不可思议了！ 真的假的呀？ 这也太强大了吧！ 太厉害了！ 的确是太强了哦。这种力量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哦。现在看来，这种力量也只是他力量的几分之一哦。 瓦莱尔依旧是那样的漫不经心。 谁呀，瓦莱尔？这是谁呀？ 小昭说了。 你们都认识哦。 大家听瓦莱尔说完都议论着，他们把认识的人都说了一个遍，但瓦莱尔总是摇着头卖着关子。 好了，你们还是别乱猜了哦。是赢吉。 语气还是那么的漫不经心，可少年们却像炸开了锅一样热闹了起来。 赢吉、 赢吉 怎么 可能、 这什么时候的事 什么时候的事啊？ 大家问着赢吉，可赢吉自己也是一头雾水的呆立在那里。 那一年长老在闭关哦，他老人家闭关的时候是不能被打扰的哦，可突然发生了强烈的击打声，我怕影响长老，也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哦。毕竟这座山只有我们两个人居住，但那天我却嗅到了那个人的气味。因为距离较远，开始我以为是过路的人哦。你们知道的，普通人是无法上山的哦。可那敲击声非常大，我就去看了看，于是在半山腰我看到了练拳的赢吉。那一年算起来赢吉应该8岁左右。 半山腰？ 8岁？ 大家都张着大大的嘴巴。 好在他没有练习太久，等回来后我看到了洞壁上的裂缝，这些裂缝我整整修补了将近8年。我那时就进入了那个气味，所以哦，你们来的第一天我就认出了赢吉。 此时赢吉仍然是呆呆地站在原地，但他回想起来了，那段时间正是他喜欢练武但又被奶奶呵斥无处诉说的时候。那时在后山打拳曾经是他最过瘾的发泄，但他最后认为那也仅仅是打裂了岩石和地面呢。难道自己真的有像奶奶一样的神奇力量吗？几个少年同样兴奋，让他们高兴的是他们终于没有丢下任何人，未来他们还要一起去冒险。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赢吉，作者独风小雨，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 大家好，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早林。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万民同乐、万众瞩目、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北京城的内城啊，有9个城门，分别是东直门、朝阳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德胜门和安定门，基本上啊就是咱们这地铁2号线的这个线路。可您知道这9个城门都有什么功能啊？今天我们来听听廖思源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故事。 大家好，我叫廖思源，今年7岁了，现在是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1年级一班的一名学生。我喜欢阅读、旅游和画画，希望能阅读更多的好书，欣赏更多的美景，用画笔描绘多彩的世界。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老北京九门走九车的故事。内九外七皇城寺，九门八点一口钟，这是老北京天桥艺人的一句唱词，说的是老北京城的格局。北京城最内圈是皇城， 紫禁城就在皇城的最核心位置，皇城外边是内城，内城有九座城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东直门、阜成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内城九门非常重要，各有各的用途。用老北京的话来说，九门走九车。今天我们就从南到北转一圈，给大家一个一个的说。正阳门，正阳门是九门中的国门，老北京称为前门。正阳门走龙车，它位于内城南园的正中，是皇上专用的。皇上每年两次出正阳门，一次在冬季到天坛祭天，另一次在惊蛰到仙农坛耕地。这两次出行都是要走正阳门的。崇文门，崇文门是九门中最繁忙的一个，以前的税关就设在崇文门外，所有进城的货物都要在这里缴税。崇文门还走九车，城外是九道，当年的美酒佳酿大多从河北涿州等地运进来，进北京城自然要走南路。清朝的时候，卖酒的招牌都得写南路烧酒，意思是说我的酒上过税了，不是走私进来的。崇文门城楼有一口大钟，每天根据日出日落敲钟，统一内城九门开关门时间，这也是九门八点一口钟的由来。宣武门，宣武门左囚车，以前的刑场设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死刑犯经过刑部审核后通过宣武门到菜市口问斩。以前呢，宣武门城楼外边刻着三个字叫后悔池，可不是后悔池吗？都要问斩了，后悔也来不及了。朝阳门，朝阳门走粮车，朝阳门离京杭大运河通惠河段比较近，以前没有铁路，南方的粮食要顺着水路走通惠河，然后进朝阳门就到北京了。东直门，东直门走货车，过去的砖窑都设在东直门外，城里盖房子用的砖瓦以及从南方运过来的木材、日常杂货都从东直门进城。阜成门，阜成门走煤车，北京西边的门头沟是产煤区，门头沟的煤要进北京，最近的门就是阜成门，要不怎么老阜成门的城门洞上刻着一朵梅花呢？门与梅同音，这就表示这个地方是走煤车的意思。当时驴车也是重要的运输工具，阜成门外驴市兴旺。现在西城区的南礼士路、北礼士路以前是闹闹的驴市路，民国时期地名雅化改成礼士路。西直门，西直门走水车，西直门的城门洞上刻着水波纹，以前皇帝嫌北京城里边的水苦，专门从玉泉山运水进来喝。德胜门，德胜门走兵车，军队出城打仗都走德胜门，取其开德胜的意思。德胜门东边城墙上放着一尊炮，不过这炮不是打仗用的，是报时用的，每日午时，城里的老百姓听炮对时。安定门，安定门走什么车呢？按老北京的说法，兵车回城走安定门，出兵得胜回来自然就安定了。安定门还有一个特殊功能，走粪车，因为安定门外比较荒凉，北京的粪场多在这一带，粪车从这里出城比较方便。听众朋友，老北京的故事很有趣吧？不过呢，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咱们有机会再见。 九门走九车，您看这叫什么呀？讲究。一个行业的规范，一个组织的管理，都需要讲究。这个呀，要多知多懂多学习，方能少露怯少犯错。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朋友们下周见。 闭上眼，深呼吸，走进声音工坊，发掘声音深处的斑斓世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